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掉着眼泪向杜老盼告别，把老头急得什么似的，准知道这些事儿跟儿子杜立三有关系，但张作霖又不提。正在这时候，外头一阵大乱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咣当，门这一开，汤二虎、田的丫头抱着孩子从外边进来了。汤二虎一进来就吵吵：“我老当家的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点得罪少当家的了？为什么他派人要杀我们一家三口？你说这为什么？是你的主意不？为什么要杀我？”唐二虎跟张作霖不一样，不吵吵不说话，嗡嗡的这几嗓子跟打闷雷相似，把杜老盼急的好悬没背过气去。这二虎啊二虎，你慢慢说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我还问你呢，你问谁呀？你不信你问刘小春，他在外头呢，叫他进来。刘小春是谁？八大炮手之一，那跟随老盼也多年了。刘小春从外边进来了：“老当家的，我问你，有没有这种事儿？谁要想杀二虎一家？”老当家的：“我有罪，就是少当家的派我去杀他们，无冤无仇，我怎么敢干这种蠢事？因此我告诉二虎赶紧快走，谁知道他跑到这儿来了，我不放心，我也跟来了。” 哎呀， 甭问，张作霖、唐二虎都要被这暗杀，主谋就是杜立三。老头可气坏了，这一着急不要紧，一口血吐到床上。张作霖赶紧给擦，赶紧抢救，好半天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。 去去去，叫王兴元来，快叫王兴元。王兴元谁？豹子夜猫子，是他的卫队长。王兴元是闻讯赶到，老当家的有什么吩咐？去把杜立三这崽子给我抓来，救命。这王兴元那是黑脸的，对老当家的忠心耿耿，老当家的说什么是什么呢？他可没有情面，领着几个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把杜立三五花大绑的就给提了来。到屋里，王兴元一推他，跪。杜立三看看汤二虎，瞅瞅屋里的张作霖，又看看他爹，扑通跪在床前。杜老盼一见着他，手脚气得冰凉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老伴儿就劝：“老头子，你可压压火，消消气儿，有话慢慢说。你看把你气的这个样子。”小栗子，小栗子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二虎一家？为什么欺负你兄弟老嘎子？你说。杜立三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为什么？没词儿啊。那说了半天究竟怎么回事？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前些日子杜老盼病倒了，病非常严重。杜老盼真想张作霖，让杜立三呢带了几个人上赵家庙去找作霖。临行时告诉他，无论如何把张作霖给我找来，我得见他一面，死也瞑目。杜立三领命之后没走，转身去找狗头军师宋庆莲。见着宋庆莲，杜立三嘴里不干不净的，就说他爹老糊涂了，老不死的。我不明白这张作霖对他有什么好处，他怎么这么惦记他，临咽气之前还想见他一面。他对他这亲儿子从来没有这种感情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这叫我找他去，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？宋庆莲就劝他，少当家的，你别着急，我看这未尝不是好事。什么好事？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把张作霖找来要托孤，临咽气之前要留下遗嘱，显而易见，冲他对张作霖这个亲近劲儿，肯定得把青马坎划出一半来给张作霖。你说这老头这不糊涂死了吗？他要真那么做，我这就通不过。宋庆莲一晃手，未必，少当家的，你过虑了。老当家的不糊涂。再者一说，人张作霖也不指着这个，人家现在的势力超过咱青马坎呢。老当家的无论怎么说，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。你是他儿子，他要真不在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他也许见着张作霖呢，说几句心里话嘛的。这人老了都犯这毛病。不行，我不能去找。宋庆莲说：“你要不找，老当家的要问怎么办呢？你别看这阵病重，过两天病要好了呢。他老人家那个脾气你是清楚的。”杜立三也没词儿了，那我所以才找你商议，你说怎么办？ 这张作霖不死是我心腹大患，既生鱼儿何生亮，怎么蹦出个张老嘎的呢？哎，少当家的，我看这样，下山你就下山，你别去赵家庙。据我所知，张作霖的全部财富都在红罗涧搁着呢，那是个大仓库啊。我你敲他一家伙怎么样？你要把这事办成了，就断了张作霖的财源，就断了他的命脉，这几年他就等于白帮他。哎，甭咱打他，他自己就乱套了。独立三说这是好办法。另外少当家的，这事儿干成干不成对咱都有好处。哦，此话怎讲呢？少当家的，你听啊，干成了咱腰包厚了，张作霖受了巨大的损失，您出了这口气了。干不成，事情败露了，张作霖知道是你干的，他对青马坎也就有看法了，往后他绝不能再来，他不来跟老当家的见不着，这不正趁咱们的心意吗？哎，你那些顾虑也就不存在了，从今之后就跟张作霖一刀两断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哎，对，我人手不够，我给你人呢。你说吧，带多少人？ 多少人？少100人恐怕不行。 好嘞，120名。您先带一部分，然后我背着老当家的不知道，从各哨所再给你抽一部分。这你放心了。 好了，他们俩狼狈为奸，定好了这条诡计。杜立三下山了，真没去赵家庙，就埋伏在红罗涧。这杜立三挺狡猾呀，得好好摸摸底，侦查了4-5天，发现红罗涧就50多人，张作霖平常还不来，负责人就是海宽。海宽当初在青马坎还待过1年多，那是武艺崽子，根本杜立三没把他摆在眼里，觉得这个事儿稳操胜券。后来人马凑齐了，黑灰抹脸，青纱罩面，突然袭击，打死红罗涧20多人，受伤者30多号。杜立三学习红罗涧，大获全胜，把东西运回青马坎。他把这东西全藏起来了，但是参与的人不能不给赏钱呢。这些人背着老当家的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啊，为的是啥呀？所以杜立三把抢那些银元分散给大伙，那小白龙也分了半口的。因此小白龙赌钱的时候输急眼了，把这口袋拎来了，才被二虎发现。但是杜立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张作霖能来，所以见着张作霖之后他眼都红了，他打算暗中把张作霖给干掉，杀人灭口。后来呢，被宋庆莲把他拦住了，因为那场合不对。虽然他没开枪，但他闭上眼睛就是张作霖，不杀张作霖他是食不甘味呀。这两天没闲着，就密谋策划，背着杜老盼和其他的人不知道，就今天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，杜立三主持， 宋庆莲、小白龙、丁喜春、张小春、郑翠萍等等等都参加了。这都是青马坎拔的炮手，九大鼻柱啊，都是说了算的人物。杜立三把门关上，门外加了双岗，当众宣布：弟兄们，我爹病重，不能料理青马坎的事儿，我呢是他儿子，我主持事情是责无旁贷，今天把各位请来商量一件大事儿。你们都知道张作霖张老嘎子来到青马坎，他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，我们俩势不两立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为什么呢？我可不是嫉贤妒能，我就看张作霖不是个好东西，两只虎眼尖角过人，笑里藏刀啊，如果不把这个人给铲除，迟早咱们青马坎三界沟得落入他手。我当儿子的不敢说我爹老糊涂了，但是呢老人家有偏见，也许上了年纪了，被张作霖花言巧语所蒙蔽，看意思一时半时还不能醒。我当儿子的既然看出城破厉害，岂能袖手旁观呢？趁着张作霖就在咱们三界沟呢，我打算把他铲除。今天把各位请来就商量这个事儿，大家表表态，看看我说的对不对，我这种做法合适还是不合适。那宋庆莲头一个举手赞成啊，小白龙也同意，干干，对对。但是四炮手丁喜春持反对意见。丁喜春站起来，少当家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什么事？少当家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看还是先请示老当家的，老当家的要同意，我敬丁的万死不辞。老当家的万一要不同意，您这么做是不是费力不讨好？我不同意这么干。哎呦，杜立三一听啊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桌子一拍，丁喜春呐、啊，丁喜春，我早就看出来你跟我是耍心眼儿啊，怎么老当家的说你就听，我这少当家的说话你就敢不听，将来一旦我掌握了三界沟青马坎，我还呼之不灵呢，我要你这种人有什么用？来，绑起来，把他枪给我下去。他的亲兵往上一闯，把丁喜春拧胳膊捆上了，枪给缴械，押入石牢，听候处理。杜立三瞪着俩狼眼，打量在座每一个人。突然他的眼光落到郑翠萍脸上，郑翠萍就一哆嗦呀。杜立三是皮笑肉不笑，我郑翠萍，你还没言语呢，你说两句我听听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报告少当家的，对您刚才的提议我双手赞成，十分十分的拥护。是吗？我要宰张作霖，你真同意？同意。你不怕我爹怪罪吗？不怕，我听少当家的。我郑翠萍， 我可听说你跟张作霖处得不错，你们俩在海城监狱蹲过一个号，患难之交是张作霖到青马坎报的信儿，人们这才把你救出来，为此你对张作霖感恩戴德，铭刻肺腑。怎么你今天突然表示同意？我有点糊涂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？报告上当家的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跟张作霖是不错，但是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他跟少当家的怎么能比呢？您是青马坎一家之主，我得跟着少当家的干一辈子，那张作霖是外不压，感谢是感谢，事儿归事儿，不论何时何地，少当家的叫我干什么我得干什么，我当然不能向着他了。好，说得好，郑翠婷，但愿你口心如一啊！真要这样，我不能亏待你，谢谢少当家的。刘小春， 哟， 你呢？ 我完全同意和支持少当家的。 好，小春呐，我给你个任务，你带上几名弟兄去杀汤二虎三口，连那田的丫头在那小崽子给我斩尽诛绝，你能办到吗？ 能。 好，现在你下去准备收拾张作霖嘛，交给我。大家把时间记好了，晚上10点，咱们一起动手。不过在座的听着啊，谁要把这次会议抖了出去，泄露出去，可休怪我杜立三翻脸不认人，不但杀他，我还要杀他的全家。 是是， 会议散了。郑翠萍啊，说的都是假的。抽了个空子，看看身后没人盯梢，这才见张作霖报的信，叫张作霖快走。与此同时，刘小春领着几个人去找汤二虎。他跟汤二虎关系之后，知道二虎是个好人呢，因此见着汤二虎之后，一五一十他也说了，告诉二虎三口快走。汤二虎这才来找杜老盼，事情终于爆发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您说这杜立三还有什么词儿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不容他抵赖啊，他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的，只好闷头不语。这杜老盼气的，问他什么他也不言语。后来杜老盼一伸手，从枕头底下把枪盆炉子拽出来，顶门子顶上，对着杜立三就要开枪。张作霖在身边的手机眼快，砰一把把他干爹的手腕子给抄起来。干爹不可，你老人家不能这样做，撒手撒手，我枪毙了这个逆子啊，他都把我气死了，我哪一辈子缺了德，激出这么个狼崽子来，他竟敢违背我干这些坏事，我死之后要把这份家业交给他就全毁了，我诽谤了他，你撒手。张作霖入了死扣了，老头怎么能争过他呢？就在这时，杜老盼改变主意了，张作霖呐、啊，

现在是北京时间。